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加，我们应凝聚共识，拓宽合作领域，共同推动次区域可持续发展。一是深化水资源合作，充分尊重各国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的正当权益，共同办好第二届澜沧江湄公河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和合作论坛，提升流域水资源管理能力。二是携手做好疫情防控，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优先向湄公河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开展疫情监测、传染病防控等合作。三是加强贸易投资，加速核准并尽快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实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议定书。四是推进互联互通，落实2030交通战略，加快建设基础设施重大项目，积极推进区域电力协调中心建设。五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环保合作，实施好大湄公河次区域核心环境第三期项目，持续改善民生。六是巩固政治互信，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秉持多边主义，倡导开放包容理念，维护次区域国家共同利益以及地区和平稳定。李克强介绍了中国经济形势，指出中国的发展将给包括湄公河国家在内的各国带来新发展机遇，创造新发展红利。与会各国领导人赞赏李克强提出的建议，表示次区域国家应继续坚持多边主义，加强抗击疫情、互联互通、数字经济、绿色环保等合作，推动实现可持续包容发展，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共同繁荣。会议通过了相关成果文件，王毅、何立峰等出席。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受极端天气、疫情散发、供应偏紧等影响，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环比上涨 0.1%， 价格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9.5%， 刷新年内高点，环比上涨 0.7%， 涨幅继续扩大。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和上年同期相比，八月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4.1%， 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 44.9%， 降幅比上月扩大 1.4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 CPI 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其中食品价格由上月下降转为上涨。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董丽娟说， 受多地散发疫情、强降雨及高温天气影响，鲜菜和鸡蛋价格分别上涨8.6%和8.4%，涨幅比上月分别扩大7.3%和7.4%个百分点。猪肉供给持续增加，价格继续下降1.4%。 八月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消费市场供应总体充足，价格平稳运行。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说，平稳的物价形势也为宏观政策发挥作用留下更多空间。 未来这几个月呀，我觉得我们财政政策可以更为积极，货币政策呢，我们也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这样的话呢，就能使我们后几个月，特别是第四季度啊，中国经济呢能够更加保持那种啊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我们进而呢实现我们这个年初设定的这种全年增长6%这个目标。 八月份和上年同期相比 ，PPI 上涨9.5%，涨幅比上月扩大0.5个百分点。从环比看 ，PPI 上涨0.7%，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价格与市场研究所研究员郭立言说 ，PPI 方面呢，短期内仍有可能继续高位震荡，后期啊，随着煤炭增产、中共大宗商品储备投放等政策措施效果显现，那么上游行业供给约束将逐步的缓解 ，PPI 有望趋回落。 商务部今天发布，中秋国庆两节期间将着力保障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鼓励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开展多种形式的促消费活动。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中秋国庆是传统消费旺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婷表示，为保障节日期间市场供应充足、运行平稳，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商务部近期将着力畅通产销、备足存货、丰富商品种类， 指导地方与企业加强产销衔接， 重点保障主要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确保不脱销不断档，指导商贸流通企业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增加库存数量，丰富商品种类，根据市场需要适时发挥政府储备调节作用。 舒学廷透露，两节期间鼓励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抓住中秋国庆消费旺季，开展多种形式的促消费活动，释放消费潜力。同时，商务部也将做好市场监测， 密切关注节日市场运行态势，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预警，及时掌握粮、油、肉、菜、蛋、奶等民生商品运行情况，准确摸清市场供求状况，及时协调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水利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水利部表示，目前我国已建成各类水库9.8万多座，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的能力。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我国是世界上水旱灾害最频繁、最严重、防御难度最大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建设，当前我国大江大河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洪水的能力。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 目前全国已经建成了9.8万多座水库，总库容8983亿立方米，以水库、河道及堤防、区治洪区为主要组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成为暴雨洪水来临时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一张王牌。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局地极端强降雨多发频发，影响范围广，致灾性强，已有501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124条河流发生超保洪水，37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李国英表示，水利部门科学精细精准调度水工程，取得了明显效果。 全国有3467座水库投入拦洪运用，拦蓄洪水925亿立方米，减淹了城镇1038个次。减少耕地淹没面积1267万亩，避免了683万人的临时避险迁移，最大程度的减轻了洪涝灾害损失。 当前汉江秋汛来临，2021年长江第一号洪水发生，第13号台风康森和第14号台风灿都生成，表明今年的汛期还没有结束。李国英表示，水利部门仍然保持高度警惕，延续主汛期的工作机制，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横琴前海开发建设有关情况。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介绍，前海方案明确将前海合作区总面积由14.92平方公里扩展到120.56平方公里，进一步扩展了发展空间。 目前呢，大量香港现代服务业企业通过前海进入内地市场，然而呢，受到区域范围的限制，这些企业的发展需求呢，难以得到充分的满足。扩区之后呢，前海合作区呢可供产业发展的用地将大幅增加，能够更好地发挥香港的优势。 横琴方案旨在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方案在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方面提出了一些财税支持政策。财政部副部长许宏才， 将有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的产业全部纳入企业所得税15%优惠税率的政策范围，对在合作区工作的境内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其个人所得税负超过15%的部分予以免征。 此外，推进金融互联互通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的重要模式，金融业也是横琴前海发展的重点。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表示， 在市场的互联互通方面的不断扩大港澳投资者投资内地资本和债券市场的渠道，推动实施跨境理财通和债券南向通项目，这两个项目呢，将于近日正式的启动运行。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行动计划共分导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环境权利、特定群体权益保障、人权教育和研究、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实施监督和评估八个部分。行动计划指出，自2009年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实施了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人民的生活水平持续提升，各项权利得到更加切实保障，保护特定群体权益的政策和法律措施更加完善，人权法治保障进一步加强，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行动计划称，2021至2025年是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将促进全体人民的自由全面共同发展作为人权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充分保障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促进人民有效社会参与，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民主法治基础。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为全人类和子孙后代共享发展创造可持续条件，加强对特定群体权益的平等保护和特殊扶助，促进所有人平等分享发展成果，为实现所有人全面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广泛开展人权教育、研究、培训和知识普及，营造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文化氛围，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9例，均为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86例，其中重症病例8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2458万2000剂次。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今天通报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最新进展。截至目前，三星堆遗址发掘工作进程过半，出土文物上万件。考古专家初步判定，三星堆4号坑属商代晚期。总台央广记者李欣、丁飞报道。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红林介绍，从今年5月至今，6个祭祀坑的发掘进展较为迅速。截止目前，3号坑的发掘已经进入收尾阶段，4号坑发掘工作在今年8月18号已经结束，共出土完整器86件，残件1073件，其中出土的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大小造型一致。冉红林介绍，这3件人像从造型、纹饰等方面来说，都是三星堆考古全新的发现。 可以看到它的手部特写和小腿的肌肉线条都是非常的写实的，这个体态美非常的明确。这一点呢，在之前三星堆祭祀区出土的文物当中都没有发现过。那这一点呢，其实和西方的那种雕塑艺术是可以相媲美的。 至于4号坑的年代问题，冉红林介绍，目前一共得到6个碳十四年代数据，并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 前期通过碳十四测年，明确了4号坑的年代为殷墟晚期吧，4期为主，距今年代约3200年到3000年。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网约车平台公司规范定价行为，降低过高抽成比例，加快推进网约车合规化进程。 浙江今天正式上线全国首个知识产权区块链公共存证平台，为用户在维权、许可、质押、交易等过程中提供相应出证服务，实现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 四川省近日正式出台文件，开辟退役运动员担任学校体育教练员通道，在全国属率先尝试。 今天零时起，江苏省扬州市中风险地区清零，江苏省所有区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依法对被告人劳荣枝故意杀人、抢劫、绑架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劳荣枝犯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绑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云南临清高速公路马家寨隧道今天顺利贯通，标志着作为中缅国际大通道的临清高速公路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今年以来，中越班列开行数量增加明显，截至9月7号，中越班列累计开行208列，超过去年全年开行总数，同比增幅 95.1%。 中越班列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的助推器。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明天起将在广西南宁举办，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将亮相本届东博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央广记者焦莹报道。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8号表示，台湾与日本的距离非常近，就像鼻尖到嘴巴，所以日本会把台湾的和平稳定当作自己的事，不可能当作别人的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今天就此表示，这个日本政客发表的涉台言论极其荒谬，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就把地理邻近作为一个主要借口。在21世纪的今天，日本竟然还有一股势力鼓吹这一逻辑，这是十分危险的动向，我们要对此表示高度警惕。尤其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对中国人民负有历史罪责，更应谨言慎行。日方应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我要再次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在组建临时政府后首度就国家治理发声，称政府将尊重所有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谈及阿富汗当前局势，阿富汗塔利班卡塔尔首都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沙欣接受总台记者独家专访时说，阿富汗结束了政治上的真空状态。 组建临时政府意味着我们能够开始做出改变，之前政府处于真空状态，没有政府，没有部长，我们需要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必须的服务，所以公布了几位政府主要成员的名单。 谈及临时政府面临的挑战，沙欣说，目前首要任务是缓解国内人道主义危机。 现在阿富汗有1300万到1500万人民，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我们的挑战和首要任务，需要其他国家包括邻国的人道主义援助。第二个重点是实现国内和平，然后就是重建阿富汗。 在塔利班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后，当地学校开始逐步恢复上课。总台报道员奥贝德探访了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贾姆私立学校。 在塔利班掌权后，你们可以看到很多学生来到这里学习。我们采访了其中一位学生，他说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阿富汗的和平稳定。 我希望阿富汗能实现和平安定，这样我们才能轻松地学习。将来我希望成为医生，并为国家服务。 根据世卫组织实时统计数据， 截至北京时间昨天23:29，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264,8869例，死亡458,2338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4,412,799例，死亡652,175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世卫组织最新发布的新冠肺炎每周流行病学报告显示，上周8月30号至9月5号，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47万例。美洲区域和欧洲区域上周新增死亡病例显著增加，其他区域新增死亡病例均出现下降。目前已有174个国家和地区出现德尔塔毒株感染者。美国方面，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此轮疫情爆发与秋季开学季的时间重合，导致儿童感染病例数不断走高。自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以来，已有超过500万名儿童被检测出感染新冠肺炎，占美国所有病例的 15.1%。 日本目前新增感染人数出现减少趋势，但受德尔塔变异毒株迅速蔓延影响，医疗资源仍非常紧张。日本政府8号召集相关阁僚开会，计划延长东京都、大阪府在内的19个都道府县的紧急事态宣言至9月30号。 其他国际消息，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朝鲜于9号0点开始在首都平壤市中心的金日成广场举行民间及安全武装力量阅兵式。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出席并检阅了部队。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8号表示，俄经济已从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中恢复，国内生产总值达到疫情前水平。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4.8%， 这一增速远超一年前列入全国计划中的水平。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8号警告，如果国会不尽快通过立法提高联邦政府债务上限或暂停其生效，美国很可能在今年10月面临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已超过28.7万亿美元。 日本厚生劳动省8号宣布，认定2名男子在参与福岛第一核电站清理工作后所患的喉癌与清理工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确认为工伤。这是日本厚生劳动省首次认定与福岛核事故相关的喉癌工伤。 飓风艾达自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以来，已经在8个州造成至少82人死亡，其中路易斯安那州的死亡人数为26人。截至8号晚，路易斯安那州仍有27万人的供电没有恢复，25万名学生仍然无法正常上课。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警方表示，7号深夜，几名嫌疑人在一所住宅内射击了近150发子弹，造成一名3岁男孩被射杀致死，他4岁的姐姐被射伤。据报道，此次枪击事件与2起凶杀案有关，嫌疑人疑似为2名高中学生。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童林、吴京、石静飞，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 We're gonna be fine.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o-do-do-do. Do-do-do-do.Running away with me can't be wrong. Here's another simple tune, just sing along. Do-do-do-do. Do-do-do-do.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